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用好音乐给你一车厢的幸福感。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弦子，叫做《旅途愉快》。出道多年，弦子的个性越来越鲜明，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，到不得不爱，在歌迷的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，再到舍不得，令人难以忘怀。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弦子带来《旅途愉快》，祝各位愉快。 习惯你的声音呵护我依赖，也许时间太快，偶尔对你的伤害，但你的包容我会难过起来。其实每个男人都习惯了期待，爱情随着节奏不停地摇摆，每天醒来刷来，任性像一个小孩，紧紧抱住你就舍不得放开。我熟悉的感觉真美，好想来拥抱

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在听歌的同时呢，和你分享这样一则趣闻。其实呢，你的头像是能够揭露你的性格的。如果你使用的是本人非常美丽并且清楚的照片，说明你性格开朗。如果敏感的人不爱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，而且呢，照片的色彩非常的单调。认真谨慎的人偏爱色彩丰富、自然明亮的照片。爱社交的人呢，喜欢拿合影当头像，准不准？你自己对号入座吧。我们继续来听歌。 重要爱上整个明天，那是你一种思念，一种心情，一种感性，一种期待，整个包围我的心，我的希望在天空。风中每一颗眼泪只为你，相信真心不会变，从前到现在渴望得到你的解答，让我再次你的伤心你的激动，让我知道想你的心有没有用，手心我的星星在那一颗深深的夜里，让我猜测你的心思你的心动，让我知道忧郁是否在你心中，听着你的呼吸我的思绪在那一颗深深的夜里，猜不透在你

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，恋人哥哥感到你的孤独的灵魂，习惯了独舞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。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，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，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，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哥哥掩面而哭。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半点美丽招呼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有一颗种子你进入。荒野之上，荒原奔放，不堪沧桑，只问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放弃信仰月光。习惯了独舞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。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，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，用情越刻骨越想再迷途，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哥哥掩面而哭。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有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原奔放，不堪沧桑，只问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 生活当中可能会丢掉很多的东西，包括情感，但是有五样东西是一定不能丢的。第一呢是追求，没有目标你就失去了精神的信仰。第二呢是尊严，它能够支撑起你的脊梁，让你高傲地活着。第三呢就是自信，千钧压顶时何须叹。第四呢是坚韧，成败皆在毫厘之间，只要是你选择的，再苦再难都要挺住。第五呢是知识，千金易散尽，善学才是财富啊。当然如果有第六条的话，可能就是好音乐，因为它能够调节我们的生活节奏，给你一份好心情。 微笑的人再没有谁比你有天分，轻易闯进我的心 也许会 在崩溃边缘，与全界模样。

慢慢靠近，才愿意释放心中全部的感情，翻出所有回忆塞进心里。和你的过去，现在我还不敢相信，能忘记。如果是你的幸福断送在我手里，我的痛苦怎么会比你的轻？别说话，别再提你的心。只要曾经快乐，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，忘了我自己。Love is only memory。曾经快乐，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，忘了我自己。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听说喜欢就要放肆，但爱是克制。要我说，你依赖富达苏宁，根本克制不了。月球10元抵200，买1000减150，这优惠不放肆购还等什么？详情店面咨询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，最近有没有做噩梦呢？其实食物是影响我们梦境的，做噩梦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。营养专家提醒啊，睡前吃的任何东西都会增加代谢的活动，造成大脑功能保持活跃，从而让梦境格外的生动。其中呢，有五种食物会增加噩梦的几率。第一种，奶酪；第二种，腌肉或者加工的肉制品；第三呢，是咖喱食品；第四呢，是泡菜和发酵的食物；第五呢，是鸡尾酒或者酒精饮料。宝宝们，记住了吗？今天不要吃这些东西哦。 反正爱情本来就是飘渺的感觉，我有所谓，有种滋味是唱过再也吹不回，和自己过不去，也求谁去爱你，我不过想付出。

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，注定是为了你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依然在风雨里，绕来绕去，我早已经放弃。怎么相信爱情？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，注定是为了你。若不是因为你。相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，注定是为了你。若不是你，我依然在风雨里，绕来绕去，我早已经放弃。怎么相信爱情？我怎么拥有你？一生一世的心，注定是为了你。

我只能永远在一线，外面的风和雨已不是问题。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，慢慢的学习，不要干着急，一步一步走出你一个姑娘，坚定不移。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住身体，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悔。心肝宝贝，不要怀疑，最爱的是你。 继续为我们献上动听声音的这个人叫做林忆莲。林忆莲不仅唱慢歌游刃有余，快歌劲舞同样是毫不含糊，她的声音依旧充满着热度和张力。我们一起来听到林忆莲。 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，泪水写进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的期待没有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心扉在思界线，是否卸下防备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的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，不要拒绝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 过去是一路荆棘的荒野，那些是一杯，那些错一对，流进了长夜很难发现，还需要真泪眼。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，泪水写进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谁都期待爱，没有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 现在是凌晨3点钟， 的乱变，皱头有点痛，寂寞的夜，突然空虚的夜，暂时把心放空。你酿的床单往上，被烫的衬衫有点皱，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。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破碎，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。 Baby, baby,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， 奇怪每个话说的太重，所有的情节都失控。 Baby, baby, love should be so beautiful， 你给的太多，现在我才懂，只有烟和酒陪伴了凌晨三点钟。